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在网络之上挂着。 挂着？ 啊，对啊。 干嘛呀？ 看看11月11号来的时候能下手干点什么 啊？那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关注商品的原价了。 对对对，除了买实体的商品之外，昨天咱们不是也说了吗？您可以关注一下天津机场的进出港航班， 哎， 到底便宜不便宜？ 买旅游产品， 哎，出去玩玩挺好哈。 是， 当然了，现在出去玩了，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很多人都对于旅店有自己的要求。 对， 比如说我住个3星级以上的， 那就不能叫旅店了 啊， 那就得叫宾馆了。你再级别往下低，那叫招待所；再往上住，那叫大酒店，对吧？ 哦，这还有这区别呢？ 当然了， 反正你知道，住在这个3星级以上宾馆呢，相对来说屋子宽敞点，设施高端点 啊。 比如说，你不用带毛巾啊，你不用带牙刷，你不用带拖鞋， 都有， 对吧？那儿都提供。 是， 但是有人说了，这一次性用品其实还挺浪费的， 就不管你用不用，一天一换。 另外呢，你说这个东西它会不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卫生隐患、污染环境等等？ 嗯， 反正无论是跨级酒店还是刚才咱说那4星5星酒店，经常来北京出差的吴先生几乎都住了个遍了 啊。 提供酒店的这个情况当中呢，也是一次性用品用的非常普遍。 是 啊，他说了，4星5星酒店的一次性用品还好点 啊， 你跨级酒店很多都没法用。 为什么没法用 质量特别差，你拖鞋薄的跟纸似的。 那不是薄的跟纸，那就是纸的。 牙刷硬的跟钢丝似的。 是 啊，牙膏可就更甭说了，你使劲一挤，从前面出不来，从后边出来了。你试试，牙龈都出血了，未必那个能起泡。 哎呦呵， 啊，这个时间长了，吴先生出门总是习惯性的携带什么牙刷啊、毛巾啊这些旅游必备用品。他说了，其实自己带挺好的，干净卫生又环保， 也顺手 啊。当然了，我曾经遇见过最夸张的，没跟您说吗？出门带枕头的， 出门带 荞麦皮的，必须是荞麦皮的， 恨不得打那背包卷就过来了。 分距离远近啊，这个经常出差的张先生也同样有感受。你比如说像泰国、美国这些国家的酒店呢，一般是不提供一次性用品的 啊， 洗发水、沐浴露都是大瓶装。 对 啊，这个卫生隐患也让张先生深感不安，说我曾经亲眼见过有人在酒店楼下捡过一次性的一些用品。 这都用完了捡回去干嘛呀？ 不知道啊，这就可以展开想象了吧。 哎呦， 反正这两天呢，记者也是致电了北京多家4星5星快捷酒店，问他是不是提供一次性用品呢。对方都说提供，您放心吧，这是酒店必备，您什么都不用带啊，您人来了就行啊。所以呢，在这儿有很多的有识之士都建议啊，北京应该出台硬性规定，取消住宿餐饮企业提供免费的一次性用品。那意思是您想用也行，掏钱。另外呢，市旅游委、市商委曾经回应说，通过多种措施分期分批逐步取代一次性用品。从2002年，按说这都10多年前了，就有过提议哈，用大包装代替小包装，一次性用品暂时消失过一段时间，但是很长时间之后又回归了。 哎呦， 哎呀，所以这个可能是一种顽疾哈，这个取消起来或者说改变起来还挺难的。不过话说回来，比如说。咱花钱了 是 咱住店了， 是 希望他提供的都是那种特别温暖、特别舒服、干净卫生的产品，都是觉得自己只要人带了，带了一个包，包里边有自己的衣服就行，是吧？ 对对，怎么方便怎么舒服怎么来。 但是你又说环保啊，包括一些安全卫生啊等等，又引发了大家的担忧。 对，所以好多时候说在外边住宿啊、吃饭什么，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别细想，一细想谁都不敢往下住了。 不至于，其实这些事儿呢，你看我们的节目都很关注。 哎， 这事儿呢，归向北京市吧， 这个卫生情况归北京卫生监督所管， 对 他们的这个餐馆啊，这个旅店的卫生，哎，都会有明确的标准。 是， 但是从环保的角度来说，从破坏生态的角度来说，其实还是应该有一些小小的改变的。 没错， 啊、 而且我还是觉得哈，有标准是有标准，执不执行是一回事、 嗯、 咱们监管这边的执行情况，我觉得又是另一回事了。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有识之士能够这个多做一些建议。 对， 另外我们也能不能从自己做起，比如说您去外边住店啊，您别用一毛巾扔碟，然后就让人家店家换。 嗯， 啊，其实每次洗毛巾的时候也浪费很多水， 洗涤剂什么对生态环境都是破坏、啊。 您比如您连住三天，这一套设备您就使完退房为止啊，别老换。 您在家里也未必三天洗一次毛巾吧？ 那是在家不是得自己洗吗？那不是得花钱吗？ 哎呦呵， 啊，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想说，身边当中有些环保的小举动，还得靠您自己来做。 华联谱听京湖识兵器，昨天呢由北京京剧院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京剧嘉年华开幕，全市有80多名小朋友啊在玩中亲近京剧，和齐天大圣孙悟空一起西游闯关。80名小朋友呢被分成5组，由5位美猴王带领着共同闯关。在第一道关卡巧绘西游记当中啊，小朋友们手握毛笔，对照着脸谱图绘制5彩脸谱，而脸谱图下方呢将会将人物的名称都给标注清楚。通过这种方式啊，让小朋友了解了不同人物在京剧脸谱当中对应的不同颜色。在阴飘火焰山一关啊，京剧演奏当中的4大乐器乐琴、板鼓、大锣和京胡同时亮相，小朋友们在乐手的演奏当中感受不同乐器的音调，并且由现场的工作人员来介绍各种乐器在京剧演奏当中的作用。随后啊，小朋友们再转身听声音来识别是哪个乐器发出来的。而在后边的闯关活动当中啊，受到很多小朋友点赞的关卡叫做猴子摘桃，在这个环节当中啊，这个演员扮演的孙悟空亲身演绎摘桃子吃桃子的过程，而小朋友呢也即兴学艺上台展示。没想到啊，就在这个猴子摘桃这个演绎过程当中啊，土地公公突然感觉牙疼，哎，这个口腔医院的医生啊现场就为小朋友们演示怎么样为土地公公看病看牙疼，并且还向小朋友们讲爱牙护牙的小常识。 这怎么听着那么乱呢？ 哎，这是因为啊这次活动是由很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其中啊就有口腔医院的大夫来出诊的目的呢也是教小朋友一些简单的医疗常识，如何爱护自己的小牙齿。这小朋友们就说啊，以前啊这些兵器什么的我也见过，你说这些故事情节吧我也知道，但是哈，知道归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真的，没摸过。这个小朋友就说啊，这次活动感觉啊也特别特别的难得，而且通过这次活动还认识了很多其他的小朋友，而有很多陪着孩子来的大朋友们也长了知识。有一位家长就说啊，之前呢也不是特别了解唐僧啊、猪八戒呀、沙僧啊他们手里拿的兵器叫什么，京剧当中那些乐器到底什么音色，这牙齿护理到底应该有哪些知识需要注意啊。 这果子一块儿说呀它就比较乱， 是， 对吧？ 但是这次活动就是内容很丰富嘛，反正起到了科普的作用。 你知道孙悟空使的兵器叫什么名吗？ 金箍棒啊，是吧？对吧？ 啊，如意金箍棒。 前面还加一商品名是吧？反正虽然是如意金箍棒，那材质可不是玉的啊，那是金属的。这个北京京剧院的副院长秦燕就说啊，我们呢没有权利让孩子做什么，但是可以帮助他们从玩中体验快乐，亲近我们的国粹。 嗯， 这也是让京剧从娃娃抓起的有效载体，同时呢也是社会资源办教育的最好体现。 听着还是觉得别扭。 为什么别扭？ 一边唱京剧一边看牙、 啊、 这个组合吧，虽然说现如今流行混搭吧、 嗯、 还是觉得混的有点啊怪异。 但是我其实倒觉得还不错，反正呢就是各方啊就都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能够将这些看起来完全不搭嘎的事融合在一起，只要现场参与的这些小朋友大朋友们不觉得这个过程很牵强、 嗯、 并且能学到有效的知识，我觉得这就是意义啊。 行吧，现如今什么都能够找点这个正确的意义啊， 嘿嘿， 也是希望孩子能够茁壮成长，一方面把牙护理的好一点，另外一方面呢从小打小听听京剧。哎，别说，要是说京剧啊咱多说两句，很多人都觉得它慢啊，就是文绉绉的慢慢说，其实你要是听进去学会两句还特别有意思。哎呀，这说出来又是一个 可能跟现在流行，就是老了之后啊，他的反应，那不爱听流行歌曲了，爱听京剧了。 啊、这要是季彤在的话，啊、就来两声了。 对他那个荒腔野板 啊，我觉得唱的还挺正的呢。 是吗？ 啊， 哎，不多说了。来，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点什么？刚才不是说出差嘛？ 嗯 啊，这个人们牙刷跟钢丝差不多， 是 拖鞋跟纸片似的。 那牙刷大的，我觉得都能刷锅了， 啊、 头特别大。 是吗？ 啊。一点都不精致， 肯定是牙刷，不是鞋拔子。 我觉得跟那刷皮鞋、刷锅底的大刷子也没什么差别了。 今儿跟大家说，出门必带什么东西 啊？ 比如说您出去旅游也好，出差也好，必然要带的东西是什么？ 哎， 啊，但是常见的咱就别说了啊，什么身份证、钱咱就不聊了。 嗯， 咱聊一些必带的一些东西， 就跟您在外边这个旅游啊，包括出差过程当中住店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您平时出去玩也好，出差也好，必带什么东西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 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哎呀，还是说住店啊，像如今这个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的这个酒店呢、 啊， 它有的时候呢是有特色的 啊， 比如温泉酒店，在酒店里边它就有温泉、 啊，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人火爆啊！ 哎呀，原来北京，你比如说像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昌平区小唐山有温泉 啊， 后来这个进入21世纪，发现哎呦，这有温泉的地儿可不止小唐山一个地儿。 但后来发现、 啊、 好多温泉那不是正儿八经温泉，那都像煮饺子一样，下边烧开水呢。 那是你说的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西吉，你知道通州西吉 啊？知道， 有一家废弃的造纸厂里边 啊， 爬上3米多高的这个钻井平台啊，热气就扑面而来。 那怎么还有钻井平台啊？ 意思说的是呢，钻井工人利用这个树枝绑起温度计，把这个温度计伸向了旁边一个水烟箱。 嗯， 红色的液柱往上迅速腾就上去了。 温度高， 旁边还有专家呢 啊。 摘下已经爬满雾气的眼镜， 嗯， 凑过去看，哎呦，冲破91度了，嘿， 哎呦，要开了， 啊、这能煮鸡蛋呢 啊！ 10分钟之后，你别说，人家专门试了试煮鸡蛋， 嗯， 鸡蛋都熟了， 是吧？ 据北京市地勘局、北京市地热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说，这两天他们在通州西吉打出了本市第三眼水温超过90度的地热井， 哎呦， 出水温度达到92度，出水量也是超出预想。 是吗？ 哎，这地热哈 啊， 这些水呢都是来自3000多米以下的地下深处。 嗯， 原本储存在一个叫碳酸盐裂浆这个盐裂缝当中。 嗯 啊，这北京市地热研究院的院长人家说了，刚打出来的这个盐井啊，被命名为，想了半天想出了一个非常贴切准确好听的名字。 什么名字？ 西吉1号井。 那倒也是 啊，证明了西吉地区存在丰富的地热资源。 嗯， 虽然说通州西吉地区本身处于北京四大地热异常带之一啊，这个所以呢在这个地热带当中，仅在南部据说凤和营地区就发现过这个中温的地热资源。 嗯，中温， 就是不到像人家90多度这种。 嗯， 人家有关专家说了，西吉1号井啊也印证了这里丰富的地热资源，未来将制定周边地热资源的开发规划。 啊 啊，在这些项目当中啊，由点到面，反正能够看得出来，你要是盖温泉酒店能盖不少， 是吧？ 此外呢，针对这个区域地热资源相对来说这个有潜力，而且呢，人家说能没准能建一个中低温的地热发电试验站。 哎呦，这可跟那个温泉酒店意义不一样。 啊、这个利用率将会更高。 是、 啊。所以你看，北京也有新变化。这是第三眼啊，这个水老想说酒温，水温 超过 90度的 90度 啊地热井。 对。 所以你看，这就是新变化呗。 很难得的发现哈、 啊。比你说那些酒店自己弄个锅炉藏起来，然后冒充地热的，靠谱多了。 人家现在考虑的是地热发电呢、 嗯、 这事儿可比那酒店我觉得更加有前景吧。 是，所以我觉得挺好，北京又有一些新变化新发现啊、 嗯、 兴许以后也算是个旅游资源。 也许呢 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出门在外您都带点什么啊，必带的是什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博岸博新说了，外出毛巾牙刷是必备的。 嗯， 不管有几颗星都觉得心里边不踏实、 哦、 啊，所以呢我就是带毛巾牙刷 女孩好像带毛巾的特别多。 那付小顾就说了，出门在外，女生平常用的护肤品啊、化妆品啊、手机充电器，出国的话啊，那必须得带插头、转换头、拖鞋、毛巾。男子汉就得带刮胡刀，别忘带刮胡刀的充电器啊。 想的还挺全。 是， 有些现在不是流行那种胡子拉碴的形象吗？好不容易出去一回，在单位你得弄得哈干净利落点，刮干净了。 那个不刮胡子，要是洗胡子的话，是不是得用洗发水，不能用洗面奶啊？想的有点远哈。 一个女生家家的，你还关心这个？ 这不刚才聊起来了吗？ 啊，于润老宋说，我出门必带洗漱用品和拖鞋。 啊，奔猫也说，洗的东西还是自己带好，方便。 哎，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人和人的选择不太一样。你看，有人提供了这些装备，未必人家真实。 我身边有一小闺蜜哈，出差的时候她一定会带一什么，带甜睡喷雾。 什么东西？ 就是助安眠、助睡眠的那种喷雾剂啊，里边加上各种各样的什么草药啊、什么什么精油啊那些东西。她就是刚才你说有同事认枕头啊，她呢不仅认枕头还认床，稍稍一换地方啊，她就觉得特别容易睡不着觉，无论是拉上窗帘、戴眼罩、戴耳塞都没有用。就加上那种甜睡喷雾，用她自己话说 ，OK， 我自己下点药，把自己迷倒吧，要不然怕睡不着觉。 来二两二锅头就全解决了， 第二天起不来了就。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出门在外您都必带点什么东西，都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10月底和11月初啊，校园招聘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像一些外地企业的招聘的情形啊，也是让大家比较惊叹的。昨天在清华大学就举办了这个顺德啊高端人才交流洽谈会，这个虽然偏远但却富庶的小城招聘，居然引爆了整个清华大学。这场大规模的招聘包下了清华大学的综合体育场，由顺德区人民政府出面，率领着68家知名企事业单位参会。很多人呢可能连这个城市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啊，但是顺德呢却是驰名国内外的家电之都和家具王国。 这个您上网上您会发现，确实好多家咱们原来都那儿产的。 对对对，那个家具啊家电还是顺德余生嘛，好吃的也是那儿的。 是吗？ 对，这个小城啊曾经连续4年在中国百强县排名第一，像那些知名的大品牌，双十一要参与活动那些大品牌好多都是出自顺德的。这参会的68家企业呢，提供了1262个高端人才岗位，其中169个岗位提供的年薪啊达到20万以上，还有5个总裁、总监、总经理的岗位年薪达到了100万以上，也有不少企业的掌舵人是亲自到场，现场拍板选材。 确定是招人，不是去作秀的。 人家这个就是下的这个力度比较大哈。外地企业也知道哈，这个自己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都没有北京本地企业那样有优势，所以啊，他们就想出各种花样来吸引毕业生。就比方说昨天招聘会啊，主办方甚至端出了美食来表达自己的诚意。他们在会场内啊设置了一个美食专区，像人家当地的那个特产什么丁丁糖、鸡仔饼、笑口枣，让在场来招应聘的这些人才啊体验舌尖上的世界美食之都。这个经济发达的小城呢也吸引了大量的毕业生啊，有很多人呢其实上学的时候就是广东来的学生，生源就是家就是那边的，本身呢就是来自那边，所以呢很多家长就觉得不希望孩子毕业之后走太远，不想留在北方，这样有了这个机会之后啊，恰好可以离家很近，又可以照顾父母，而且企业给出的薪酬也说啊好像跟北京这边差不多，所以啊也就觉得要是能回那边工作也还不错。 其实说实话，找工作这事儿啊得靠自己的一些志向， 是 对吧？你是留在北上广一线城市，你还是找一山清水秀 但是依然收入很高的地方、 嗯、 啊，这个感受一下采菊幽南山下，悠然见南山，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感觉。 对， 不管怎么说哈、啊，其实对于毕业生来说，更多的一些是生活的历练啊。 没错， 有的时候你弄一总经理，你让一毕业生，他博士毕业了，他也未必能当上总经理，对吧？ 是啊、 有很多的都是为了展示一下自己企业文化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毕业生的招聘会，还是希望他能够实实在在的。给更多的毕业生提供一些能够从事的工作岗位，让他们尽快成才，走向社会，学好这些文化知识之后，有一技之长，可能比那些看着挺炫的职位，挺高的薪水更为靠谱一些。 而且本来年轻人社会经验就少哈、啊，在毕业的时候可能不能很好的找准自己的定位， 嗯， 这些花里胡哨的再给咱孩子都给忽悠晕了，你说这我觉得也不是特别负责任哈。 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哈，这个有很多人都说出门带的东西哈、啊，像自由撒你说我出去玩一天的话，必带雨伞啊，干湿纸巾和保暖外套以及拖鞋。如果留宿啊，除了上述物品，还得带洗漱物品、床单、被罩。 哦， 被罩都算了吧。 这那我估计您那包裹应该是挺大的， 你带俩床单不就完了吗？中间夹着，上下一层啊。 哎呀，真是懒人有懒招啊。 那被罩多麻烦呢，你说说。 您没说睡在被罩里已经还不错了。 那也行。啊、 张小辉说啊，旅游必带一颗快乐的童心去发现美。 哦。 经过你们提醒，下次我也带上荞麦皮枕头，保证睡眠之后玩得更好。 是，这个仅限近郊。啊，您抱一荞麦皮枕头去西藏，有点累得慌。啊、一层境界一层天说，我们自驾游去年去的西藏、 嗯， 今年刚从新疆回来。除了洗漱用品之外，我们必带滤水壶和电水壶。啊， 嗯， 这确实有时候去欧洲吧，它有些地方自驾游的地方它没热水。 哦， 你带个电水壶，反正 得带转换插头啊。 对对对，在人家这个用电安全的这个保证之下， 对 啊，还能喝点热水，尤其对于老年人。你一去有热水吗？没有啊，哪有热水啊？我们有热咖啡。这对于很多老年人喝不惯是吧？ 是，好人马大姐还说呢，带一枕头套啊，这个一呢就是那个酒店的大扁枕头跟家里的枕头不太一样，躺不惯，而且还能把枕套放进自己衣服，这样呢既方便收衣服，晚上也能睡个好枕头。 嗨，这两用着是吧？ 是， 那您就甭用它枕头了，把衣服搁在那个枕头套里边，然后垫着睡。 哎呦， 啊、 这让我想起了军训了。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接下来也希望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来聊聊您出门在外必带什么东西， 嗯，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八百、 六百、 五百，免费的。现在同仁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机油、机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仁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既然你有着藏不住的坚持，就不要让它只留在心里。斯柯达匠心制作全新速派，立体主义美学外形塑造，搭配特有经典掀背设计，创造优雅格调。第三代 TSI 发动机，峰值扭矩可达350牛米，更搭载全新一代 DSG 双离合变速箱，高效动力澎湃而出，恭迎阁下莅临品鉴。全新速派，别具匠心。 斯柯达，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西北五环肖家河桥区的内环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万泉河路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建议您绕行中关村北大街等相邻道路。京通快速四五环之间的出京，京通快速二三环之间的进京车多，行驶缓慢，建议您绕行广渠路广渠门外大街进行行驶。另外，东五环远通桥的南向北方向事故清理期间的后车积压比较严重，东五环南段外环 车队的队尾已经排过了化工桥区，在这儿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学里的事儿哈、啊。最近有市民反映，在人大校内的宿舍区，有人呢、租用居民楼一层的房间，开设临街的饭馆，向学生啊售卖各种饭菜。 听起来像是小黑作坊。 嗨，在学校西北侧的宿舍区啊，靠近北门有一片红砖外墙的住宅楼，一看就是老楼了。在小区几栋楼的一层有几家小饭馆，其中16号楼北侧中间的单元门边啊，有一层阳台搭建了两间简易的门脸房，开了两家小饭馆，一间卖面食，一间卖麻辣烫。门口还摆着5-6张简易的桌椅。几位学生打扮的男孩和女孩正跟这儿用餐呢， 有人来吃。 哎呀，记者低头弯腰进门，被棚内的景象惊呆了。 哎呦， 在几平方米的狭长棚子里边，密密麻麻堆满了锅碗瓢盆啊，这些做饭的家伙事儿。在两张桌子上摆有灶台和几口大锅，1米多宽的走道两边放着笤帚、水桶、椅子这些杂物。靠门口的一口大锅里边还有半锅切好的白菜。 哎呦， 棚顶啊，这太低，特别压抑，你吸鼻子，空气也特别糟糕。两位男师傅头顶着几乎挨着顶棚的这个姿势哈、正埋头做饭呢。门外有两个学生边吃边聊天，你看这景象内外有别。在阳台改建的麻辣烫操作间里边，有一张阳台，有一张桌子把这阳台一分为二。操作间里边有两口大锅冒着热气儿，有一名男子正在那儿煮菜呢，另外一名男子负责帮这个煮熟的麻辣烫，然后一个个打包之后骑着电瓶车送走了， 送外卖。 哎，记者在房间内呢没有看到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和人员健康证这些必备的证件照， 啥都没有啊。 哎呀，在一张墙上看到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北门麻辣烫，瞧人起的名跟那一号井是一个意思。 这白纸上这就算招牌了。 哎，下午2点多，虽然说已经过了午饭时间了，但是这家小饭馆里边依然是人来人往。有一部分学生点菜之后啊，在店里边就吃了，更多的是选择打包带走， 估计是回宿舍吃。 哎，仔细一看，这家麻辣烫小店竟然不用碗，全部是使用一次性的纸质杯子，塑料饭盒、筷子、勺子都有哈、都是一次性的。记者在采访当中也发现啊，人民大学内部呢有几家大型的学生餐厅啊，售卖各种饭菜，一日三餐有固定的开饭时间。这些商贩开设的小餐厅之所以能够开得起来，是有需求的。 哦。 两名女学生说话就有一定的代表性。哎呀，有的时候这个错开了这个开饭时间啊，回来的时候饭馆食堂都关了 啊， 你这小饭馆全天营业啊，饿了随时可以来啊，也算是可以解燃眉之急吧。记者就问你这个啊卫生情况你们考虑过吗？其中一位女生说了 啊， 哎呀，我们已经吃了很长时间了，也没吃坏肚子嘛。另外呢，这不是天冷了，也不想下楼去食堂，打个电话，人家能送餐，很多同学都很喜欢嘛。 倒是也没法反驳他。 住在人大宿舍区的一位居民说：“看着小饭馆这卫生条件呢，我都吃不下去饭去。 哎呦， 很多学生图便宜总在这儿吃，真替他们担心。另外啊，这些小饭馆经常营业到很晚，影响楼上居民休息，希望呢校方能够管一管。” 这事儿学校能管得了吗？学校里虽然也有保安，说不行的话，那就问问城管吧。 城管管不了，必须学校管。学校里边的事儿，自然是学校有一定的责任。所以也希望为了孩子们的健康，为了楼上居民的这休息时间哈，咱不能当没看见，该管还得管。 是。市民田女士啊，昨天反映说，10月11号啊，她听朋友介绍，在北京西站附近一家美容店做了纹眼线项目。 这是怎么个意思？ 说我的工作呀需要出席很多场合，需要化妆，你说我就看着我好多好闺蜜啊纹了眉毛和眼线，纹完之后又省事又好看，我就有点心动。而且说朋友介绍那家店啊，纹眼线项目标价9000块钱，你说它价格这么高，我就想规格应该不会太低吧。你说要是水平次，他敢要这么多钱吗？而且啊，我朋友在那家纹过，纹的还不错，我就觉得可以放心。 是用鼻子纹的吗？ 嗨，这用针纹啊，纹绣的纹。 田女士说啊，给她做眼线的这技师啊是店中的老手李师傅，自称啊已经接待过很多名顾客，手艺娴熟。纹眼线之前啊，这李师傅先给我的眼皮上抹了麻药，然后开始给我纹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停有店里的其他员工还有一些老客户过来打招呼和聊天。哎呦，这又让我不太放心啊，你说你给我纹就纹呗，你老分神跟人聊天，但是我也没好意思提，毕竟眼皮在人手上呢吧。纹完眼线之后啊，田女士又在这家店顺手剪了个头发，谁知啊这店门还没迈出去呢，她这眼睛就开始越来越疼，后来呀泪流满面了。不到半个小时，我这眼睛就完全肿起来了，根本就睁不开呀，而且我看不了光，灼烧感特别强。 嗯， 田女士说，一看这情况，赶紧就跟店家反映啊。李师傅给他解释说，没事儿，田女士，因为你体质差才眼睛红肿的，你这是眼睛太敏感。田女士自己觉得难受啊，这实在是太疼了，就第二天去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诊治。记者也在他的诊断记录上看着啊，这个他被诊断为角膜上皮脱落，建议休养2周时间。 哦， 恢复不好可能会影响视力。田女士说：“哎呦，我可倒了霉喽！2个月没上班，眼睛见不了光，只能闭着眼睛在床上躺着，生活都是家里人照顾，前前后后一共花了2000多块钱医疗费。跟店家沟通之后，他们只是说纹眼线的钱可以算了，但是还要求我当时把纹眉的钱给补上。”经过协商啊，店家依然是拒绝赔偿和道歉。在田女士一再追问之下啊，把人店家问烦了，人家店家直接把她给拉黑了，电话打不通了。记者昨天呢，在北京市工商局的网站上查询啊，这家美容店具有美容美发资质，但是不包括纹眉、纹眼线等服务。对于这种情况呢，海淀区的卫生监督局表示啊，目前纹眉啊、纹眼线这种不涉及开刀的美容项目没有相关的具体规定，没法按照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来管理。对此呢，某律师事务所的吴立红律师就表示啊，目前这样的美容项目呢确实是属于法律的灰色地带，遇着这种问题啊，消费者只能通过法律途径向法院起诉，按照民事纠纷来处理。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解决途径啊，对于消费者而言也确实是代价比较大。首先取证很难，如果不能及时验伤啊，对于确定责任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人家吴律师也建议啊，一旦要是出了这事儿，事发之后第一时间拍照留证据，随后及时向法院起诉，要求侵权方赔偿。 哎呀，咱记住了，咱是去美容的 啊， 不是去毁容的，对吧？ 哎，反正我估计如果要是田女士知道是这个后果，她肯定是不敢轻易就这么做了。但是你说什么东西能让她要9000多块钱，价格高了就觉得这事儿一定是可信的了。 这用她的话说怎么说来着，价格高，规格还挺高。 对，重点是还有朋友介绍、 啊、 这朋友也不大靠谱啊。 关键是您得看看她有没有这个执照，有没有这种经 资质， 对，经营范围。 对。 哎呀，还是去正规的美容医院啊，别老去这种小发廊啊，为了自己这张脸还能今后看得下去。不然的话，这玩意儿以后怎么出门啊？ 就是啊。 昨天有市民反映，丰台区马家铺西里小区31号楼和56号楼的这个宽带光缆全都断了。 怎么了？ 而且再仔细看，是被人用剪子剪断的。 哎呦，这有人故意啊！ 不是第一回了，此前这楼里边的光缆曾经多次被剪。哎呀，这个记者在小区里边看了看，31号楼5单元楼内一处啊，写着某某宽带字样的光缆，有一个就是这样吧，分配箱吧，和一处光缆接头的周边都让人拿刀给剪断了。 嗯， 56号楼里边的这个楼道单元门前架了3-4根黑色的线，也全被剪断了，悬在楼道的上空。苏武明啊，宽带和就是一家宽带和另外一家宽带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着跟那儿抢修呢，看来还不是一家哈。楼内的一位居民跟那儿非常不高兴的说昨天白天还好好的，晚上9点多就突然间断网了，现如今家里边要是没 WiFi， 您的日子能过吗？ 是、 啊。今天一早出门的时候才发现楼道里边的网线被人剪断了，这太缺德了。记者也是走访了2楼居民，了解了一下楼道内光纤此前曾经被人多次剪断，都是晚上9点多钟发生的，被剪断过2-3回，应该啊剪子还剪不断，我就那么一说哈、这得用钳子剪。工作人员说了，说我们两家的宽带啊，在小区里边的用户啊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怀疑啊，没证据 啊， 是竞争对手搞破坏。不过你要是抓现行，这实在是太难了，你不能24小时守着它。所以昨天下午4点多，工作人员抢修完毕之后呢，2栋楼恢复了通网， 当然还会不会被人剪断，这两说着。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啊，说实话这手段实在是太下三滥了。 嗨，竞争吧，竞争靠的应该是服务，靠的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全方位的竞争，不应该靠这种流氓手段。 就是啊， 是吧？ 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出门带什么东西啊。这个那和牙说了，牙刷、牙线、筷子每天必带。 嗯， 哎呀，哪怕不用，嗯，但是不带着吧，心里边别扭一天， 是吧？ 啊，某某胃药冲剂这得带着，什么消食片啊、肠胃药啊，有备无患。 嗯， 哎呀，其他和大家都差不多啊。另外，出门肯定得带个本儿，那种无所谓，但是封面装帧一定得特别好看。 带本书 啊，带个书啊， 啊，带本书 啊，就是看封皮好看是吗？ 拍照好看吧，我估计是。 带个本儿多好啊，有一些随想随感，您能记个电话号码多方便。 人家张晓辉就带个本儿啊，说他姑娘出门的时候必备东西都写一小本上， 嗯， 每次出门之前呢，对照着小本儿装他一装箱啊， 嗯， 不会落下任何东西，而且也不需要出门之前苦思冥想的，感觉特别好用，推荐给大家啊。 而且我觉得在一些软件上也常有一些必备的东西。您都可以在手机上下载，然后照着一条条划呗， 没错， 是吧？挺方便的。不管怎么说，还是向大家提醒别忘东西， 嗯， 另外呢，能环保咱就环保吧。 是，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才算大，您说的小事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每天下午5:20到6点， 到六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信银行为您推出十年期个人经营贷款，降低创业成本，呵护企业茁壮成长。创业之路，中信小企业金融与您相伴，详情咨询95558，中信银行。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首张银联万事达双品牌全币种信用卡了，海购5%返现，3倍积分，每月最高获赠10万积分，境内外安心消费，放心海淘。邮储银行双标全币种卡，一卡无忧，悦享全球。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